累了要把世界赞美便苦恼，害怕永远也做不到，蒙掉了偶尔烂泥，世界或会更好。期望要有这个与那个，像匹布被剪碎飞舞，麻木了两眼也但求要拾到。何必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任流量或乱将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人总想拥有东西，要是代价高，越令心中牵系，担忧要是无谓，立花洒洗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为看中过发觉看错便生气，怎么叫天理，忘掉奋斗过要随缘顺命理，何必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用流量或远将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人总想拥要是代价高，越令心中牵系，担忧要是无谓，那花洒洗礼。全场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梳化自在自在齐齐坐，拿去他都总可去站去跑，无谓靠什么，何不将一切抛低，志愿大过天，亦像世上流眼，星星永未流逝，如此可感叹他美丽，得到也是无谓，负担高过天。